程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那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在春末夏初之际，诵读小站就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向大家征集诵读与夏天有关的文字。下面您将听到的是由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李亚彤为我们带来的梁实秋《雅舍谈吃》。 雅舍谈吃，梁实秋。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清朗，草上还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让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梨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蛋都干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人们往往把栀子花和白兰花相比，苏州姑娘串街卖花，娇声叫卖栀子花、白兰花。白兰花朵半开，娇娇嫩嫩，如象牙白色，香气文静，却有点甜俗，被上海长三堂的馆子所喜，因为听说白兰花要到夜间枕上才格外的香。我觉得红馆人的枕上之花不如传娘壁花更为刺激。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看月华，月华五色晶莹，变幻不定，非常好看。月亮周围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大圆圈，谓之风圈，近几天会刮风。乌珠子过江了，黑云漫过天河，要下大雨。一直到露水下来，竹床子的栏杆都湿了，才回去。这时已经很困了，才沾枕藤，已入梦乡。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也就快过去了。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青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说，听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有权利可以对你说，莫莱尔，你父亲的儿子不应该死在今天。基督山伯爵交叉着两臂，庄严的、崇高的、神话的向莫莱尔迎上去。莫莱尔不由自主地被这种近乎神圣的威严所屈服，他退缩了一步，他口吃地说，你为什么要提及我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把他和今天的事情混在一起呢？因为当你的父亲像你今天这样要毁灭他自己的时候，救他性命的就是我。因为送钱袋给你的妹妹，送埃及王号给老莫莱尔先生的就是我。因为我就是那个当你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把你抱在膝盖上玩的埃德蒙·丹蒂斯。莫莱尔惊奇地喘不过气来，他踉踉跄跄地又倒退了一步，然后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叫了一声，伏伏在基督山伯爵的脚下。然后他又立刻爬起来，窜出房外，冲向楼梯口，在楼梯顶上放开嗓子大喊，丘里，丘里，艾曼纽，艾曼纽。基督山伯爵极力想离开，但是马西米兰·莫莱尔拦住门不让伯爵出来，宁死不肯放松门柄。丘里、艾曼纽和几个仆人听到马西米兰·莫莱尔的喊声，便惊慌地奔上来。莫莱尔抓住他们的手，推开门，用一种呜咽窒息的声音喊道，跪下，跪下，他是我们的恩人，是我们父亲的救命恩人，他是……他本来还要说出埃德蒙·登蒂斯这个名字，但是伯爵抓住他的手臂阻止了他。丘里扑到伯爵的怀里，埃曼纽像对一位保佑天使那样的拥抱了伯爵，莫莱尔又跪了下来，用他的额头碰着地板。那时那个铁石心肠的人觉得他胸膛里的心膨胀起来，他的喉咙似乎有一道火焰冲上眼睛，他垂头哭泣起来。一时间房间里除了继续的啜泣的声音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丘里激动的情绪还不曾平静，他便冲出房间，直奔到楼下，跑进客厅，揭开水晶罩，取出米兰向无名氏所赠送的那只钱袋。这时艾曼纽用断续的声音对伯爵说，哦，伯爵，您怎么能这么任心呢？您常常听我们谈起我们的无名恩人，常常看见我们这样感激崇拜地纪念他，您怎么竟能这么久不把您的真相告诉我们呢？这对我们是太残酷了，而且我敢这样说吗？您对我们也太残酷了。听着，我的朋友，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因为你虽然不知道，实际上却已经和我做了11年的朋友。这个秘密的揭露是由一件你不知道的大事引起来的。上帝是我的证人，我本来希望终生把这个秘密埋在我自己的胸膛里，但你的内兄马西米兰·莫莱尔 用一种暴烈的举动逼我讲了出来。那种举动，我相信他现在已经后悔了。于是伯爵转过头去看莫莱尔，莫莱尔仍跪在地上，但一把头伏在一张圈椅里。伯爵便含有深意地握一握艾曼纽的手，低声说：“留心他。”“ 为什么？” 艾曼纽惊奇地问。“不能明说，但留心他。”艾曼纽向房间里环顾，看见了那只手枪，他的眼光停留在那武器上，并用手指了一指。基督山伯爵垂下头，艾曼纽走过去拿手枪。伯爵说：“随他放那儿好了。”于是伯爵向莫莱尔走过去，抓住他的手。莫莱尔的心在极度的激动以后已陷入了一种深邃的麻木状态。秋丽回来了，双手捧着那只丝带织成的钱袋，欢喜的泪珠像朝露似的滚下他的两颊。“ 这是纪念品。” 他说，“ 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认识了我们的恩人，就减少对他的珍视了。”“ 我的孩子。”基督山伯爵说，他的脸红了起来。“允许我拿回那只钱袋吧。你们现在既然已认识了我的脸，我只希望你们心里时时纪念我就行了。”“ 哦。” 秋丽把钱袋紧压在他的怀里说：“ 不不，求求您不要拿去，因为在某一个不幸的日子您是要离开我们的，是吗？”“ 你猜对了，夫人。”基督山伯爵微笑着答道，“在一个星期之内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了，因为在这里许多应受天罚的人过着快乐的生活，而我的父亲却在极愁交迫中去世。”当宣布他要离开的时候，伯爵用眼睛盯着莫莱尔，他发觉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这几个字并不曾把他从昏沉状态中唤醒过来。于是伯爵知道必须另做一番努力来克服他朋友的悲哀，便握住艾曼纽和秋丽的手，像一个父亲那样用温和而威严的口吻说：“我的好朋友，让我单独和马西米兰·莫莱尔在一起。”秋丽看到基督山伯爵已忘记那只钱袋，他可以带走他那宝贵的纪念物，便拉他的丈夫到门口，他说：“ 我们离开他们吧。” 房间里只剩下伯爵和莫莱尔了，莫莱尔仍像一尊石像似的一动都不动。“来。”基督山用手指碰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你又是一个男子汉了吗，马西米兰？”“ 是的。”“ 因为我又开始痛苦了。”伯爵皱了皱眉头，显然在抑郁的犹豫。“马西米兰，马西米兰，你心里的念头不是一个基督徒所应有的。”“ 不，不必怕，我的朋友。” 莫莱尔说着抬起头来，向伯爵露出一个无法形容的伤心的微笑。“ 哦，我不再想自杀了。”“ 那么我们用不着手枪，用不到武器了吗？”“ 用不着了，我已找到一种比子弹或小刀更好的东西来治疗我的悲哀。”“ 可怜的人，那是什么？”“ 哦，我的悲哀会杀死我。”“ 我的朋友。” 基督山带着与他同样忧郁的表情说：“听我说，以前有一天在像你一样绝望的时候，我曾下过像你一样的决心，想杀死我自己。 以前有一天，你的父亲在同样绝望的时候也希望杀死他自己。假如当你的父亲举起手枪对准他自己的头颅的时候， 假如我在监狱里推开那三天不曾进口的食物的时候，有人来对他或对我说，活下去，将来有一天你会快乐，会赞美生活的。不论那些话是谁说的，我们听了总会现出怀疑的微笑，或感到难以相信的痛苦。可是当你父亲在拥抱你的时候，他曾多少次赞美生活呀，我自己也曾多少次。哦，莫雷尔打断了伯爵的话，叹息道，你这丧失了你的自由，家父这丧失了他的财产，但是我丧失了弗兰迪。看看我，莫雷尔。基督山伯爵庄严地说，这种庄严的态度有时使他看来是这样的伟大和这样的具有说服力。看看我，我的眼睛里没有眼泪，我的血管里没有寒热，可是我却眼看着你在痛苦。你，马西米兰·莫雷尔，我是把你当作我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惜的。哦，这不是在告诉你，悲哀也像生命一样，总有一些值得怀念的东西可以令你忍受过去的吗？现在假如我来求你，假如我吩咐你活下去的话，莫莱尔，那是因为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你会感谢我促全你的生命的。哦，天哪，莫莱尔说，你在说什么呀，伯爵，小心一点，但或许你从来没有恋爱过。孩子，伯爵回答，我是指像我这样的恋爱。你看，自我成年以来就当了一名军人，我到29岁还不曾坠入过情网，因为在那时以前我所体验的情感没有一种称得上为爱情。哦，在29岁的时候我遇见了弗兰迪，在2年的时间内我爱上了他，在2年的时间内我在他的心里看见了为妻为女的一切美德，就像写在一本书里一样。伯爵，拥有了弗兰迪将是一种无限的空前的幸福，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太大太完整太超凡的幸福。哦，既然这个世界不允许我得到这个幸福，伯爵，失掉了弗兰迪，世界所留给我的就只是绝望和凄凉了。我告诉你应该希望。那么我再说一遍，小心一点，因为你是在劝导我，假如你成功了，我便会失去我的理智，因为要劝服我，除非是我相信我还能再得到弗兰迪。伯爵微笑了一下，我的朋友，我的父亲，我第三次在生命，小心一点，因为你在我身上所使用的权力使我有点惊慌了。你在讲话以前先斟酌一下字眼，因为我的眼睛已经发亮，我的心又复活了。你小心一点，不然你就要使我相信世间真有神的天使了。假如你吩咐我崛起那埋葬雅鲁之女的墓石，我就会服从你。假如你指示我方向，吩咐我像圣徒那样在大海的波浪上走路，我也会服从你。小心呢，因为我是会服从的。希望吧，我的朋友。哦，莫莱尔说，他从兴奋的高峰跌回到绝望的深渊。哦，你在玩弄我， 像那些善良而自私的母亲用甜言蜜语安慰他们的孩子一样，因为孩子的哭喊使他们感到烦恼。不，我的朋友，我要你小心是错的，不必怕，我将把它埋在我内心的深处，我将装假作伪，甚至是你不必怜悯我。再会了，我的朋友，再会了。正巧相反，伯爵说，从此刻起你必须得和我住在一起，你一定不能离开我，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要离开法国了。而你依旧吩咐我应该希望吗？我告诉你应该希望，因为我知道一种方法可以医治你，伯爵。假如那是可能的话，你将使我比以前更伤心。你以为这次打击的结果只产生了一种普通的悲哀，你可以用一种普通的方法改换环境来医好他吗？嗯，于是莫莱尔以轻蔑的不信任的态度笑着摇摇头。我还能说什么呢？基督山伯爵问道。我对于我的药方很有信心，只要求你允许我来实验一次而已。伯爵，你只会延长我的痛苦。那么你那脆弱的灵魂甚至连给我一次尝试的机会都不肯吗？嗯，来，你可知道基督山伯爵的能力范围？你可知道他掌握着许多现世的权利？你可知道他有足够的信心可以从上帝那儿获得奇迹？上帝说，人有信心可以移山。嗯，等待着我希望完成的那个奇迹吧，不然，不然。莫莱尔复述着这两个字，不然，小心呐，莫莱尔，恐怕我要说你不知感恩了。哦，可怜可怜我，伯爵。我对你是这样的同情，马西米兰·莫莱尔，以致留心听我说。假如我不能在一个月以内医治好你，则到那一天，到那个时候，注意我的话，莫莱尔，我就把一支实弹手枪放在你的面前，另外再给你一杯最厉害的意大利毒药，一种比杀死弗兰迪的毒药更有效、迅速的毒药。你答应我这一点？是的，因为我是一个男子汉，因为我正如我告诉你的，也曾希望死。真的，自从不幸离开我以后，我时常想到一次长眠的快乐。但你一定能答应我这一点吗？我不但答应，而且可以发誓。基督山伯爵伸出一只手说，那么凭你的人格担保，在一个月之内，假如我还不曾宽怀，你就让我自己处理我自己的生命，而不论我怎样做，你都不会说我不知感恩的了。十足一个月，那个时间和日期是神圣的，马西米兰，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今天是9月5日，10年前的今天，你的父亲想死，是我救了他的命。莫莱尔抓住伯爵的手吻了一下，伯爵任他这样致敬，伯爵觉得这是他该得的。然后他继续说，一个月期满的时候，你将在我们那时所住的桌子前面找到一支良好的手枪和一次愉快的死。但是在你这方面，你必须答应我，在那个时间以前绝不自杀。哦，我也发誓。基督山伯爵把莫雷尔拖过来，在他的怀里紧紧地搂了一会儿。现在，哦， 过了今天，你就来和我住在一起。你可以住在海蒂的那个房间，我女儿的房间，至少可以由我的儿子来代替了。海蒂，他怎么了？穆莱尔问。他昨天晚上走了。 离开你了吗？ 哦，去等待我，所以准备一下到香榭丽舍大道来找我。现在领我走出这座房子，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离开。马西米兰·穆莱尔垂着头，像是一个孩子或像一个信徒那样服从伯爵的吩咐。阿尔培和马瑟夫夫人选定圣日耳曼路一座房子的二楼作为他们临时的寓所。那层楼上还有一间小套房，他的租户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这个人的脸门房是从来不曾看见过的，因为在冬天他的下汗老是埋在一条马车夫在寒冷的夜晚所使用的大红围巾里，而在夏天，每当他走进门口的时候，他总是在抽鼻涕。与一般的惯例相反的是，这位先生并没有受监视，因为据说他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人，是不允许遭受无理的干涉的。他的微服密行绝对受人尊敬，他来去的时间相当有规律，虽然偶尔有迟早，但是一般的来说，不论冬夏，他约莫在四点钟的时候到他的房间里来，但从不在那儿过夜。在冬天到三点半钟的时候，管理这个小房间的谨慎的仆人便来升起炉火，在夏天那个仆人便端来冰块放在桌子上。到四点钟，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神秘的人物来了。20分钟以后，一辆马车在门前停下，车子里下了一个穿黑衣服或深蓝衣服的贵妇人，她永远戴着很厚的面纱，像一个影子似的经过门房，毫无声息地用清洁的脚步奔上楼梯。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 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4点钟的时候，那个神秘的人物来了。20分钟以后，一辆马车在门前停下，车子里下了一个穿黑衣服或深蓝衣服的贵妇人。他永远戴着很厚的面纱，像一个影子似的经过门房，毫无声息地用清洁的脚步奔上楼梯。从来没有人问他去找谁，所以他的脸像那位绅士的脸一样，也是两个门房所完全不知道的。在整个巴黎，大概也只有这两个门房能这样谨慎失礼了。不用说，这位贵妇人走到二楼就止步了，然后她用一种古怪的方式拍拍门。她进去以后，门又紧紧地关住，而一切便都完成了。离开那座房子的时候，也像进来的时候同样小心。那贵妇人先出去，出去的时候总是戴着面纱。她跨进马车以后，车子便立刻离开，有时走街的这一头，有的时候走街的那一头。然后大约在20分钟以后，那位绅士也就裹在围巾里或用手帕遮住脸离开了。在基督山伯爵拜访邓格拉斯的第二天，也就是弗兰迪出丧的那一天，那神秘的房客不在下午4点钟来，而在早晨10点钟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不像往常那样有一个间隔的时候，而几乎立刻就来了一辆马车。那戴面纱的贵妇人匆匆地从车子上下来，奔上楼去。门开了，但是在门还没有关拢以前，那贵妇人就喊道： 哦，李显，我的朋友。 所以门房这时才第一次知道那房客的名字是叫吕西恩。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模范门房，他决定这件事情甚至连他太太都不告诉。哦，什么事，亲爱的？ 他的名字被那贵妇人在焦急中泄露出来的那位绅士说：“告诉我什么事？”“ 哦，律西安，我能依靠你吗？”“ 当然了，你知道你可以的。但是有什么事啊？你今天早晨的那张便条把我完全弄糊涂了，那样匆忙，字迹那样潦草。好，来，赶快解除我的焦急吧，不然的话……”“ 律西安，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贵妇人用询问的眼光望着迪布雷说：“ 邓格拉斯先生昨晚走了。”“ 走了？邓格拉斯先生走了？他走到哪儿去了呢？”“ 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那么他准备一去不回了吗？”“ 毫无疑问的了。昨晚10点，他的马车载他到卡兰登城站，那有一辆一车在等待。他和他的跟班走进一车，对他自己的车夫说是到枫丹白露去的。”“ 那你怎么说？”“ 等一等，他留了一封信给我。”“ 一封信？”“ 是的，你念吧。” 于是男爵夫人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了迪布雷。迪布雷在开始读信以前沉思了一会儿，像是在猜测那封信的内容，又是像在考虑，不论那封信的内容如何，他究竟该怎样做。他的念头无疑的在几分钟之内就决定了，因为他开始读起那封使男爵夫人心里非常不安的信。那封信是这样的：“夫人，我忠实的妻。”迪布雷毫不思索地住口，望了一望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羞得眼睛都红了。“ 念吧。” 他说。迪布雷继续念道：“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不再有一个丈夫了。哦，你不必惊慌，你丧失他只是像你丧失你的女儿一样。我的意思是，我将在那30-40条出法国的大路中选择一条去旅行。我这样做法应该向你做一番解释，因为你是一个能完全懂得这种解释的女人，我就来说给你听听。所以听着，今天早晨有人来向我提取500万，那笔提款我给了。几乎立刻又有一个人向我来提取一笔同样的数目，我把这位债权人延约到明天，而我准备今天就离开，来逃避那个明天，因为那个明天是太不好受了。你懂得这一番理由的吧，我最宝贝的妻？我说你懂得这种理由，因为你对于我的事情是像我自己一样熟悉。真的，我以为你更清楚，因为在我一度非常可观的财产中，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而那一部分财产，夫人，我确信你是知道的非常清楚的，因为女人有万无一失的本能，她们甚至发明一种代数公式来解释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我只懂得我自己的数字，一旦这些数字欺骗我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可奇怪我这次垮台的迅速吗？我的金条突然融化为乌有，你可曾微微觉得有点炫目吗？我承认我只见到一片火光，让我们希望你可以从灰堆中找到一点金子。怀着这个宽慰的念头，我离开了你夫人和最神圣的妻呀。我虽然遗弃了你，但良心上却并无任何内疚。你还有你的朋友和我那已经提及过的灰堆，而尤其重要的，我急于把自由归还给你。关于这一点，夫人，我必须再写几句解释的话。以前在我希望你增进我们家庭的康乐和我们女儿的幸福的时候，我达观地闭拢我的眼睛。但既然你已经把那个家庭变成一片废墟，我也不愿意做另一个人发财的基础。我和你结婚的时候，你很有钱，但却很少受人尊重。原谅我说得这样坦白， 但是既然这封信是只预备给我们自己读的，我看我似乎并无斟酌字眼的必要。我增大了我的财产，在过去15年中它继续不断地增加，直到意想不到的灾祸突然颠覆了它。但我可以坦白地宣称，关于这场灾祸我并无丝毫错误。你夫人，你只求增加你自己的财产，我相信你已经成功了。所以当我离开你的时候，仍让你处于我娶你时的状况，有钱但却很少受人尊重。告别了，从此刻起我也准备要为自己打算了。我接受了你为我建立的榜样，并准备照着那个榜样去做。你非常忠诚的丈夫，邓格拉斯男爵。当迪布雷读这封痛苦的长信的时候，邓格拉斯夫人注视着他，看见他虽然极力自制，脸上却仍不禁变了一两次色。读完信以后，迪布雷折拢那封信，仍回到他那种若有所思的态度中。 怎么样？ 邓格拉斯夫人焦急地问，她的焦急是很容易懂得的。什么怎么样，夫人？迪布雷机械地反问。 这封信使你想起什么念头？ 哦，简单的很，夫人。它使我想到，邓格拉斯先生已带着嫌疑一起走掉了。 当然了。但你要对我说的就只有这一句话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迪布雷冷冰冰地说。 他走了，走了，永不回来了。 啊，夫人，别那么想。 我告诉你，他是绝不回来的了。我知道他的性格，任何决定，凡是对他自己有利的，他是绝不会改变的。假如他还有可以利用我的地方，他会带我一起走的。他把我丢在巴黎，那是因为我们的分离可以有助于他的目标，所以他走了，我是永远的自由了。 邓格拉斯夫人用恳求的口吻说完最后这句话。迪布雷并不回答，他仍让邓格拉斯夫人保持着那种焦急的询问态度。邓格拉斯夫人说， 怎么，你不回答我吗？ 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预备怎么办？ 我正要问你。 邓格拉斯夫人带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回答。啊，那么你希望我给你忠告？ 是的，我的确希望你给我忠告。 那么假如你希望我给你忠告，那青年冷冷地说，我就建议你去旅行。 去旅行？ 邓格拉斯夫人惊奇地说，当然了，正如邓格拉斯先生所说的，你很有钱，而且完全自由了。据我的意见，在邓格拉斯小姐婚约的二次破裂和邓格拉斯先生失踪的双重不幸以后，离开巴黎是绝对必须的。你必须使外界以为你造了一气，而且贫苦无依。因为一个破产者的妻子假如保持着豪华的外表，是绝不能得到原谅的。你只要在巴黎逗留2个星期左右，告诉外界你受了遗弃，把这次遗弃的细节讲给你最要好的朋友听，哈，他们便会很快地把消息散布开去，然后你可以离开你的房子了。你留下你的首饰，放弃你的法定继承权，每一张嘴里便都会充满了赞美的话，称赞你的洁身自好。他们知道你遭了遗弃，就也会以为你很穷苦，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真实经济情况，而且很愿意把我的账目交给你，做你的忠实的合伙人。男爵夫人的脸色苍白，身体一动都不动。他听这一番话时的恐惧，正如迪布雷讲话时的那种漠不关心的镇定相等。 遗弃。 他复述迪布雷的话说： 是的，我的确被遗弃了。你说的对，阁下， 谁都不能怀疑我的处境。 那个这样骄傲，这样深度情网的女人，只有这几句话可以答复蒂布雷。啊，但你还有钱，实在非常有钱。啊，蒂布雷一面说，一面从他的皮夹里拿出几张纸来，摊在桌子上。邓格拉斯夫人并不注意他，他正在极力地抑制他内心的狂跳和约束那快要迸发出来的眼泪。终于，自尊心获得了胜利。即使他不曾完全控制住他那激动的心情，至少他不曾掉下一滴眼泪。蒂布雷说，夫人，自从我们合作以来，几乎快有六个月了。你提供了一笔10万法郎的本钱。我们的合伙事业是在4月里开始的，在5月里我们开始经营，在一个月中赚了45万法郎，在6月里利润达90万，7月里我们又增加了170万法郎。那你知道的，就是做西班牙公债的那个月，在8月里我们在月初亏损了30万法郎，但到13号便已赚回来了。啊，现在在我们的账上，我昨天把我们从合伙第一天起到昨天为止的账结了一结，一共赚了240万法郎，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120万。哦，现在夫人，蒂布雷用一个股票掮客交账时的那种一本正经的态度说，夫人，另外还有8万法郎在我的手里，是这笔钱的利息。 但是， 邓格拉斯夫人说， 我以为你是从不拿钱出去放利息的呀。 啊，原谅我，夫人，蒂布雷冷冷地说，我这样做是得到过您的允许的，而我已利用了那种许诺。所以，除了你提供给我的第一笔本钱的10万法郎以外，你还可以分到4万利息，加起来，你的部分一共是134万法郎。啊，夫人，为了小心起见，我在前天已把你的钱提了出来。你瞧，2天的时间不算长，假如我迟迟不算账，等人找上门来，我就要受人疑心了。你的钱在那儿，一半是钞票，一半是支票。我说那儿，是因为我以为我的家里不够安全，律师也不够可靠，房地产需定契约，尤其是因为你没有权利保存属于你丈夫的任何东西，所以我把这笔钱，啊，这是您现在的全部财产了。保存在那只衣柜里面的一只钱箱里，而为了更加可靠起见，是我亲自把它锁进去的。现在，夫人，蒂布雷首先打开衣柜，然后打开钱箱，继续说：现在，夫人，这儿是800张1000法郎的钞票，你看，倒像是一本装订好的画册。此外，我还加上一笔25000法郎的股息，至于余数，我想大概还有11万法郎。这是一张开给我的银行家的支票，他因为不是邓格拉斯先生，会照数付给你的，你大可放心。邓格拉斯夫人机械地拿了那支票、股息和那堆钞票。这笔庞大的财产在桌子上所占的地位并不多。邓格拉斯夫人带着无泪的眼睛和那起伏不定的、包藏着激动的情绪的胸膛，把钞票放入他的钱袋里，把股息和支票加入他的笔记本里。然后他脸色苍白，默默无言地站着，等待一句温存的安慰话。但是他等了一个空。蒂布雷说，现在夫人，你有了一笔很可观的财产，一笔大约每年8万法郎的收入。啊，这笔收入对于一个至少在一年之内不能在这儿立足的女人是很大的了。 你以后可以任性行事了，而且假如发觉你的收入不够用的话，哈，夫人，看在过去的面上，你可用我的，我很愿意把我全部所有的都借给你。 谢谢你阁下，谢谢你。 邓格拉斯夫人答道， 你知道你刚才付给我的那些钱，对于一个至少准备暂时退隐一个时期的可怜的女人，已经是太多了。 迪布雷一时有点惊愕，但他立刻恢复过来，深深地鞠了一躬，神色之间像是在说，随便你，夫人。那时邓格拉斯夫人或许还抱着某种希望，但是当他看到迪布雷那种漫不在意的姿势，那种孤妄听之的目光，那深深的一鞠躬，以及鞠躬以后的那种意味深长的沉默的时候，他就昂起头，毫无激动的表示，毫无粗暴的举动，但也毫不犹豫地奔下楼梯，不屑向一个能这样离开他的人做一声最后的告别。哼，迪布雷在邓格拉斯夫人离开以后说，哼，这些计划很妙啊，他可以住在家里读读小说，他虽然不再能在证券交易所投机，但却还可以在纸牌上投机。然后迪布雷拿起账簿，极其小心地把他刚才付掉的数目一笔笔消去。我还剩有106万。维尔夫小姐死了多可惜呀，她各方面都配得上我的胃口，我本来可以娶她的。于是他平心静气地等待，等待邓格拉斯夫人离开以后，再过20分钟他才离开那座房子。在这期间，他全神贯注地计算数字，把他的表放在一边。勒塞日剧中那个恶作剧的角色阿斯蒂莫斯，假如勒塞日不在他的杰作里首先把他创造出来，其他想象力丰富的作者也会创造出这样的角色来。假如在迪布雷算账的时候揭开圣日耳曼路那座小房子的屋顶，也就会看到一幕奇特的情景。在迪布雷和邓格拉斯夫人平分那250万法郎的那个房间的隔壁房间里，住着两个在我们以前所讲的事情里占着极重要的地位，而且我们以后还要很关切地叙述他们的两个人。那个房间里住着梅西迪斯和阿尔佩。最近几天来，梅西迪斯改变了许多，这倒不是由于他现在穿着平淡朴素的服装以致我们不能再认识他，因为即使在他有钱的时候，他也从不做华丽的打扮，也并不是由于他已陷入窘困的环境以致无法掩饰穷苦的外貌。不，美西第一次的改变是他的眼睛不再发光了，他的嘴唇不再微笑了，他那以前富于机智的流利的谈吐现在变得踌躇犹豫了。打破他的精神的也不是贫穷，他并不是缺乏勇气来忍受贫穷。梅西迪斯从他以前的优越的地位降低到他现在所选择的这种境况，像是一个人从一个灯光炫目的房间进入一片无边的黑暗。梅西迪斯像是一位皇后从她的宫殿跌回到一间茅舍里，她只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她既不能习惯那种她自己勉强放在桌子上的泥碗，也不能习惯那种代替床铺的下等草褥。那个美丽的加泰兰人和高贵的伯爵夫人已失掉了她那高傲的目光和动人的微笑。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